欢迎来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单人纺织为各位说说一张专辑背后的故事。走云月的时候，他总是静静盯着时间里周围人与自己流动的波纹，用音符技术所见的事物，一点一滴模仿手中只有简单工具的祖先，在微弱的火光之中以符号记下，试图解释那个亲眼所见复杂的大千世界。前年夏天，他正将新专辑的最后一块拼图完成，搜寻这段时间以来随手用录音机录下的各种声音，其中有一段一分多钟的声响把他拉回了某个完整的时空。他看见那个熟悉的老家的庭园，有飞跳的松鼠，夏日悄悄划过草丛的蛇，小狗在门廊前面半睡半醒的脸，一阵风吹来，木头房子嘎嘎作响，现在好像要下雨了呢。 这张专辑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从一些声响，从一些记忆，从一些遗憾，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 The streets where I grew up and found my feet they can't look me in the eye it's like they're scared of me I try to think of things to say like a joke or a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in the light of day 就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由想象、经历、梦、记忆跟无意识的历史所构成的。前年搬离从国中时就居住的旧家，他早已预感自己一定会常常梦见他，只是没有想到后来每次梦中出现的老屋，总是似乎以这个房子自己的意志变形。有时候他在梦中看见卧室里面没有收拾的小首饰，但现实中他并没有这些首饰。然后他看见没有带走的小时候的童书，还有跟家人的大头贴相片。其实在现实中他们当然早就已经搬空了房子，什么也没有留下。有时候梦见老屋的前面院子被凿开一个巨大的深黑坑洞， 雨后木头潮湿，院子的栅栏渐渐腐烂。还有一次的梦中，他推开门进入院子，原本隐身在树丛间的那间安静的工作室竟然成了人声鼎沸的咖啡馆，杯碟声碰撞着。在另一个常常出现的梦中，老家则是后院洞开，成了地产商开发的宝地。他想要进入房子拿东西，还要留意那个笑盈盈但似乎暗地里不怀好意的旧邻居。这些关于老屋的梦境也许的确是真的，因为他曾经读过一篇科学报道，说科学家们透过计算推论出我们现在存在的宇宙事实上可能是另外一个比较平板低维度宇宙的全向投影。想想看，如此真实的每一天竟然只是另外一个事物信息的高阶投影组合。所以也许他梦中老屋的多变的情节跟场景也有了可以解释的理由。这些梦大概是我们现存维度宇宙上的一个高维度投影吧。 是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为各位说说一张专辑背后的故事，先休息一下。再次仿佛听见清晨从院子传来的虫鸣，还有鸟叫。养了多年的两只小土狗 Coffee 跟 T 姐妹，搬家的时候没有办法伴随前去比较局促的新住处公寓，幸而当时有台东的朋友愿意接手照顾。离开的那天早晨，两只小狗们有点紧张地系上链子，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远行。坐在车后朋友手制的大笼子里面，他们两个渐渐习惯凝视那快速往后移动的风景。在东部海岸台十一线上暂停下来的那一刻，他看见阳光照在小狗们的脸上，长途旅行的惊恐好像在此刻终于被抚平，他们恢复了愉快轻松的神情。但只有他知道，却无法以言语告诉小狗们，那即将来到的别离是无可避免的。这是两只小狗第一次远行，也将是他们有限余生中的最后一次。雨终于落下了， 雨水静静 有时候阳光轻抚脸庞，有时候沉默的等待，有时候拂去眼角泪光，在笑着看我。这张专辑里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包围起来的梦，歌的讯息取自真实与记忆中那些无法遗忘的片段。现实中必须离开那个居住成长的梦幻老屋，他很清楚是来自背后他人运筹已久的利益与渴望，但是他跟家人都忽略了那些长久以来已经深深发酵的恶气味，很快的那气味就会越过那片他少女时代曾经无忧的庭院，阵阵飘传而来，而他们全都必须付出代价。 决定放下手边的一切，也解散了原本要一起制作专辑的工作伙伴，同时也放弃手边刚刚申请到的音乐行销补助金，他打算要离开。那个晚上旅行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在短租的旅馆公寓里面，他摊开纸笔，仍试着重新的写歌词。中欧深秋夜晚，气温降到零度，旅馆拉比电梯口放着一壶热甜红酒，飘着肉桂的香味，少许抚慰了旅人孤独的心。同一天下午，在安德西大道上古老的咖啡馆，他座位的旁边坐着一对法国老夫妻观光客，他们互相拍照，大声吵闹喧嚷，而他自己蛋糕上层的焦糖似乎太厚而且太甜了。一张专辑背后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的匈牙利友人 Fab 说，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民俗音乐跟舞蹈吧。于是朋友 Fab 就带着他去当地的民众活动中心，远远的就听到音乐了。走进会场，那边可能是社区的居民或是舞蹈的爱好者吧，每一个在场的匈牙利人都在疯狂的旋转跳舞，用力踩踏，舞姿朴实又情感强烈。音乐都是现场演奏的，听到小提琴、吉他还有类似低音提琴的乐器用弓正在敲击琴弦发出节奏。他打开录音机收音，这个伴奏的乐团融合了传统的民间音乐，再加上一点点当代爵士乐的元素，听起来竟然有点像让人联想到小时候听过的新疆民谣。他把这个听觉的感想告诉朋友 Fab， Fab 说有可能，毕竟我们匈牙利人或许就是越过欧亚大陆山脉而来，就是你们口中的匈奴呢。现在又换了另外一首曲，这次整个乐团再加上萨克斯风，他们继续录音，同时讨论起一位他自己最喜欢的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 尔托克、高大仪都是匈牙利的音乐家，西洋音乐史上著名的国民乐派。他非常喜欢带现代主义意识的巴尔托克，不过从小学音乐的朋友也是当地人 Fab 却很讨厌巴尔托克。 Fab 说，我们小时候练琴就得弹他写的小宇宙钢琴练习曲，那么难，什么人会写那种东西折磨小孩。听巴尔托克的小宇宙吧，原来每个学钢琴的匈牙利小孩都得学，也许因为这样他们才不喜欢他吧。匈牙利的音乐传统迷人，不过巴尔托克的确不是匈牙利人最喜欢的作曲家，他们的民族英雄应该算是李斯特吧。不过即使如此，巴尔托克还是很好听。 作曲家巴尔托克的小提琴狂想曲第二号，再继续来听，仍然是巴尔托克的这首曲子《小宇宙》，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坐上地铁，在百年鹅黄色的车厢里，我们在布达佩斯的城市中心移动。在旅行之前，他刚刚解散了原本要一起制作专辑的工作伙伴们，也决定放弃手边申请到的音乐行销补助金。他想要离开，想要放掉一切。 不过旅行中他还是带着录音机，曾经那台随身的录音机拯救过他好多次。透过收音麦克风传来不同空间的声响，人的声音、地铁的声音、舞蹈的声音、音乐的声音，一点一点，世界上那些友善的事慢慢排列，悄悄陪伴。原本心中复杂难解、混沌迷茫的事物，好像又渐渐有了形状。戴着耳机，持续开着录音键，也许他一直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一遍一遍听着带在身边的音乐跟歌曲档案，然后在心中模拟，试着重新塑造他们的秩序。那些声响、细节、顺序跟可能，该怎么并置呢？如何用音乐跟声音描绘这些来自于自己的观察，但又远大于他原本的世界呢？但是，是否不管他们多么努力，要贴着现实的边缘飞行，黑暗仍终将截取那些散落四处的孩子，而他也是在其中。在布达佩斯的某一站地铁出口，看到一位穿着厚外套、戴帅气的呢帽子的老先生坐在长凳上。老先生的膝盖上摆着迷你的电子琴，脚边是收钱的塑胶盒子。老先生正不断连续弹奏一首曲子，仔细一听，竟然是拉威尔的名曲《玻璃路》。这位老先生几乎不换和弦，就这么层层叠叠，听久了竟让人感到有点迷幻起来。老先生微微地笑着，像个胸有成竹的摇滚乐手，好像在告诉人们，不要管和弦是如何，音乐就是要这样随性快乐才得到自由的。现在听到是电子琴版的《玻璃路》。 2014年在匈牙利的地铁站出口的录音。所以这个老人才是真正的 rocker。 今天为各位说说一张专辑背后的故事。你知道是哪张专辑吗？这张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歌是关于未曾谋面的亲外祖父。当外祖父在1950年因白色恐怖而被枪决时，他早已与外祖母分开另娶他人，而外祖父的女儿，也就是母亲，也就是他的母亲，却从未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他的母亲很少跟外人提起他父亲的事情，他也一直以为外祖父只是个无端被政治牵连的人物。一直到那年电影《悲情城市》上演，母亲看了片中一群知识青年在山上清晨被当局追捕的画面而流泪，当时已经念大学的她却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开始写那首歌并不是因为外祖父，而是那天去参加了一个同辈女性友人的葬礼，回来后某个意象却一直浮现眼前，是一位青年的男性形象。青年站在书桌上，是赴死般的决定飞行前夕，他只能沉默地跟在他身边，什么也做不了，而他也不知道那是谁。写歌的同时，恰好父母向他提起最近外祖父的档案，白色恐怖档案终于被解密了。原来让外祖父入狱致死的左派读书会工会组织就叫做明朗俱乐部。据说即使受到刑求，在最终死前，外祖父都没有供出任何同伴的名字。于是手边他正在进行的歌词忽然有了所指。似乎是那未曾谋面的外祖父前来与隔代血缘的他道别，而他的责任是记录那时外祖父心中的决定。据说外祖父过世之后，党国抄家，而根据档案，那一贫如洗的房子里面只有桌子、藤编的椅子跟一个旧书柜，以至于当局放弃了没收财产的念头。 买票坐上火车离开布达佩斯，继续前往维也纳。已经预约好了好友 Christoph 的录音室，打算在当地找乐手录制一个作品。抽空他去拜访了弗洛伊德的故居，在那儿录下了记录影片里面正在播放弗洛伊德女儿访谈的声音。 My father is here with a very old friend of his who already went to school with him in Vienna. He later became an archaeologist, professor of archaeology in Rome. He used to come to Vienna once a year in the autumn and then inspected the new additions to my father's antique collection, and they stayed great friends all their lives.He was especially nice and lovely man. In this picture, neither of these two men knew that they were photographed, and that is why the whole thing is so natural. My father liked to be photographed, and usually made a face when he noticed it. 在弗洛伊德的故居纪念馆，他觉得自己仿佛此时也沉入潜意识的最深处了。来到维也纳的第二天，开始进行录音工作，和许久不见的录音师 Christoph 碰面很开心，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十几年了，两人总是用混杂中德文法的英文聊许多事情，却意外的很有默契。他告诉 Christoph， 这次这首新歌里面需要一个非常宁静的乐器，于是 Christoph 就介绍了，他说他觉得一位小号手不错。很好奇，小号不是乐团里面最响亮的乐器吗？怎么可能表现安静呢？ 在这个早晨，一切如常，寂静的天窗洒落阳光，将不再遮蔽，不再逃避，有些话我从没对你说过。门前的单车驶向何方，窗口的小花轻轻摇晃。如果不为你唱伤心的歌，因为我不能是从前的我。谢谢你用力守护的梦想，我无法带着所有的回忆前去，可否也留下些给你？谢谢你。 小号手 Franz 有头金色的头发，眼神微笑不羁。他侧耳倾听他带来的歌曲 demo， 出去抽完一根烟。关上录音室的灯，于是金色小号的回音将那首写给老家的歌重新建造了一个时空的宫殿。此刻那些记忆终于变得透明。 下所有的回忆剪去，可否也留下些给你，谢谢你用力守护我的梦想，有一天我一定会非常想念你，但你知道不能实现。 小号手 Franz Hausinger 后来回到台湾跟朋友聊天，他才知道录音师 Christoph 为他找的这位小号手 Franz Hausinger 是听当代实验音乐的朋友的口中的一位神奇小号手，他在维也纳演奏的都是像这样的前卫即兴的爵士乐。吹奏 Thank You 的这位小号手 Franz Hausinger 是真正的实验音乐高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的街头晃荡，听见往来的人群中，远方有一位钢琴手等正在弹着惊人的曲子，情不自禁的走近，也录下了街头人群的声音。这是维也纳的街头艺人钢琴家，也太厉害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Peu m'importe la tyrannie et le règne des soudards, tant qu'ils nous laissent la vie, tant qu'aimer n'est pas trop tard. Dans tes bras, ta tendre amie, de nos corps des chatteries ont fait périr mon cafard. Le bourdon du désespoir a pétri toute ma vie. Le bourdon du désespoir, tes angoisses les plus noires. Peu m'importe vos sarcasmes et vos hoquets goguenards, uniformes du marasme, tant qu'aimer n'est pas trop tard. Dans tes bras, ta tendre amie a repris goût à la vie, en bénissant les hasards qui nous firent naître ensemble, et pas d'un siècle d'écart, qui nous firent naître ensemble, ni trop tôt et ni trop tard. Peu m'importe les mensonges dont on broda nos berceaux, et la faune, le ver qui ronge, de la mort les oripeaux. Dans tes bras, mon tendre ami, nous ferons durer la vie, et nos rires et nos pleurs, le bonheur comme la peine, fait pleurer les amoureux, le bonheur comme la peine, mais vaut mieux pleurer à deux. Peu m'importe le temps qui passe et s'éloigne nulle part, le doux présent nous enlace, tant qu'aimer n'est pas trop tard. Sais-tu bien, mon tendre ami, qu'un jour se dissout la vie, comme s'effacent les brouillards. Mieux vaut s'estomper ensemble, sans une seconde d'écart. Mieux vaut s'estomper ensemble, ni trop tôt et ni trop tard. 旅行结束之后回到台北，大部分时间开始待在电脑前面编曲，处理分轨的档案，有点像回到很久以前自己初次接触电子合成乐器、电脑音乐，开始做音乐的状态，也像是早期做专辑的时候会把很多重量放在自己一个人单独的肩膀上。有时候朋友们会给他鼓励，但是他很确定这是一件必须自己单人完成的事，就像爬一座艰难的山，这次没有人可以代替他走。也唯有如此，才会知道自己的肌肉是否仍有力量支撑大气压力与重力。看着一首一首歌从原先的浮动到渐渐摆置完成，于是安排每周末开始到录音师朋友国宾那儿去配唱。那年冬天的录音室竟如此温暖，在里头唱歌，有时觉得自己像是水族箱里的鱼，张开嘴巴，好像也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录音师国宾在外头静静地听着， 他们共同的朋友俊杰也来陪他们录音，每回都会带一道自己在家试做的新点心或是菜色。录音完毕，他们三个人就在外面的桌子旁边一起聊天，然后吃光所有的食物，那真的是最快乐的时光。回想起来，也许两位朋友早就已经细腻地体察了些什么。最后，这张专辑制作的故事在短时间里有了戏剧性的推进，在几个月之内有新的伙伴加入，工作的伙伴的结盟，一同走再熟悉不过的后制、出版跟宣传的流程。但他深刻明白，这次没有什么善意跟信誉是理所当然能够得到的。一切都需要很大的祝福跟幸运。在那一年接下来的秋天，这张专辑终于问世，它叫做《不想忘记的声音》。它有很漂亮、设计感很强的米白色封面。以前的一些音乐作品总是被好友们调侃，那些内容太隐晦了。但这次可能是出于同情，似乎没有人再如此评论了。但他想，这些音乐仍然需要知道相应的密码才能够真正解开吧。那个密码是储存在听的人的身上，有一天也许情境谦和的瞬间，别人才可以真的懂。对此，我们从来无法强求他人。这就是这张专辑的故事。 这也是一段旅程。做完这张专辑之后，他现在有了一双眼睛，用来看世界的多重的脸孔。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好奇，只是无法避免的。从此，他知道了更多，更多。 会拥有。这答案是否已经都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浮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演奏的鼓声别停歇。 Thank you. 好了，一张专辑的故事为你说完了，其他的都让它留在音乐里吧。最后来听一段，同样是在2014年去布达佩斯旅行收音的时候，在有一天晚上，在大教堂里面一场管风琴的演奏会，我偷偷的拿出了录音机。听到在那天晚上的大教堂里面录音时候，还得要调整一下麦克风的位置。声音纺织机最后就用这段现场录音，用巴哈跟您说再见喽。我是雷光夏，下礼拜见，拜拜。